死丫头，我能让你更想念。雨下多大，天涯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 痴心的诱惑，你翻过几道斜插边界，界很多底线。别说你会难过，别说你想改变。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刚刚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南拳妈妈这个组合带来的《下雨天》。听这个组合的名字呢，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摇滚组合或者说唱组合，但实际上他们唱的歌却充满了青春励志的味道。刚刚这首歌就好像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梦一样，充满了清新的气息。歌曲的配器也非常有意思，从最开始简单的钢琴慢慢的加入了电吉他和鼓等等配器，让这首歌有一个完全落差的感觉。恋爱的心情实在值得写出太多情歌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跟你听到陈小春。 嘿，变成大人才知道，光着脚到不了的地方，长大长高还是到不了。嘿，不再冒险犯难了，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要拼到第几回合，那么能够不够我不知道，想一想下半辈子将过一遭，也许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趁年轻一次多好。要爱到第几个人，天天开开是个问号，只能当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要听听自己的心跳，要是不说无可救药，我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嘿嘿，变成大人才知道，光着脚长大长高还是到不了。嘿，不再冒险犯难了，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要拼到第几回合，那么能够不够我不知道，想一想下半辈子见过有招。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再年轻一次多好。要爱到第几个人，天天开开是个问号，怎能当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好听听自己的心跳，人生不说无可救药，我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 要爱到第几个人，想一想下半辈子 歌的时候，我们想象的画面是一个女生刚刚下班，手里提满了公事包和口袋，站在路边等车。突然一阵大雨落下来，她手忙脚乱地撑伞，狼狈不堪。而刚刚的这首歌呢，却充满了更多寂寞和无奈的滋味，因为它是小人物的独白。这是陈小春，两首歌里都是被动的爱情，就像那首《下雨天》的歌词里面说，被爱的人不用道歉。既然是一段不好的恋情，我们只好期待下一次了。接下来这首歌，蔡健雅。 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呢，我们要给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台湾的独立音乐女王，她的名字叫做陈绮贞。也正是因为陈绮贞，才让很多的小众歌手看到了希望和蓝天。接下来这首歌充满了陈绮贞一贯的味道，清新自然，永远像一个长不大的小女生。 下午三点以前吃早餐的时间，晚上十点以后留给失眠的宵夜，是醒着或睡了都要划清界限。下午三点以前什么都看不见，晚上十点以后黑夜变成了白天，越靠近越遥远，感觉越安全越危险，培养足够的默契前时间。下午三点以前吃早餐的时间，晚上十点以后留给失眠的宵夜，是醒着或睡了都要划清界限。走进你的身边什么都看不见，蒙上我的双眼，黑夜变成了白天，越靠近越遥远，感觉越安全越危险，培养足够的默契前，你还听不懂我的语言，在你说爱我之前再留给你一些离开他的时间。 这首歌叫做下午三点，应该是充满了暖暖的阳光，人们最慵懒的时候。而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倒转一下，来听一听凌晨三点钟。凌晨三点和下午三点，你所思所想以及你的整个人的状态是肯定不一样的。这首歌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张志成。

什么样的人不会老呢？我想，如果你可以相信梦想，相信理想，或者你可以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一定会对你的衰老有所延缓。在歌唱界，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的陈绮贞，或者说接下来这位永远都不会老的玉女苏慧伦。 机会转个圈就能看到世界另一边，感觉有一点疲倦，总是忘了和过去告别。如果这一点点回忆，这一段段感情都是沉重的滋味，不要迷恋在太寂寞的黑夜，故事让它留在原地，当成一个秘密。沉醉，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就让我为你再流一行泪吧，就让我为你踏出那犹豫不定的步伐。黑夜，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就让我拥抱张开眼第一道曙光，转眼过身的刹那绽放笑容吧。机会转个圈就能看到世界另一边，感觉有一点疲倦，总是忘了和过去告别。如果这一点点回忆，这一段段感情都是沉重的滋味，不要迷恋在太寂寞的黑夜，沉醉，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就让我为你再流一行泪吧，就让我为你踏出那犹豫不定的步伐。黑夜，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就让我拥抱张开眼第一道曙光，转过身的刹那，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让我为你再流一行泪吧，让我为你踏出那犹豫不定的步伐。黑夜，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就让我拥抱张开眼第一道曙光，转过身的刹那绽放笑容吧。 被人称作陈老师的陈绮贞其实已经超过30岁了，但是她常常给我们的感觉还像是一个十几岁的还在校园里面喜欢弹吉他的大学女生，这就是她成功的地方。同样是她的这些清新，这些青春，这些不灭的梦想才打动了那么多人。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苏慧伦呢，也是一个在外表上永远都不会衰老的传奇或者是神话。我记得在我中学时代看到苏慧伦的时候，她就是一个青春的简单的模样。而后来我参加工作十几年以后，有一次采访当中遇见，发现她跟当年一点变化都没有。再后来在滚石30周年的演唱会上看到苏慧伦唱歌，她的跳舞的样子和唱歌的眼神仍然让人惊叹。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苏打绿。 夜晚的窗啊，轻轻拉着梦摇晃，是你的味道掀起风浪。梦中的你啊，深深抓着我分享，把心的空洞填满温光。长长的街道摊在月光下曝晒，晕墨的心都装进行囊，切切的思念悬在天涯上呼喊，不睡的鱼在沉我出海。 想你的心脏无法那么坚强，佯装着自己不痛不痒，朝你的方向能够正确想象，让隐形的我在亲密身旁觉得多想。行囊，切切的思念悬在天涯，刷呼喊不睡的雨载着我出海，海海海海，想你的心脏无法那么坚强，佯装着自己不痛不痒，朝你的方向能趁着想象，让隐形的我在亲密身旁睡得多香，想你的心脏无法那么坚强，佯装着自己不痛不痒，朝你的方向能够趁着想象，让隐形的我在亲密身旁睡得多香，让隐形的你在紧握梦想陪我。 一般来说，我们听到苏打绿的歌声都会想象他们应该是一个充满了文艺气质的团体，但是如果你看过苏打绿主唱吴青峰的资料，你会发现原来生活当中的他是一个内向的可是又很亲切的邻家男孩，所以内心世界是一定要靠你去发掘和了解才懂得。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莫文蔚演唱的《外面的世界》。 在很久很久以前，

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你问我怎么那么深，这些智慧该如何才获得。爱你我认识了快乐，它在我身边难得的一刻。快乐，它带我上了难得的一刻。 是的，这首歌里面中间选用的一段老歌翻唱呢，是采用了香港歌手林子祥的一首老歌，叫做《分分钟需要你》，要跟你听一听万芳。这首歌叫做《看见快乐对我笑》，其实歌曲蕴含的意义是万芳在经过30岁的女人非常关键的分水岭的年纪之后，对人生的一些感悟和体会。 天空很蓝，云很漂亮，风很凉，音乐很好听，我美丽的都很美丽，我看见快乐在对我，时间很长，床很柔软，梦很静，眼神很好看，哦，美丽的都很美丽，我看见快乐在对我笑，我看见 谢谢最深爱的你，让我能拥有这么多。